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包公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事迹被人们世世代代所传颂，很多艺术形式中都有他的形象，相声舞台上自然也不例外。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一段和包公有关的相声《铡美案》。提起铡美案的故事啊，大家在戏曲评述以及影视剧中都有所了解，那么这样一个有情有理的感人故事，相声演员又会如何演绎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于宝林、冯宝华二位给我们说的这段相声版的铡美案。 相声演员呢 啊， 不简单的、 哎、谈不到这个。 我问您一下 啊，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啊，是黑脸啊。 这黑脸白眉、 啊、 这儿有个白月牙， 对，那是包公。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嗯，什么？ 请教。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哎，说明什么问题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叫葫芦村宝。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我当然了。 那完了。 嗯，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我说说 啊， 我要不说呢？ 不说， 你给我送法院。 也不至于那样啊，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哎，不，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啊。 你打听道还得客气了。 嗯， 劳教你了 啊， 我算火葬藏龙去了。 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啊，没有礼貌了。 人讲礼义为先 啊，好好好， 不讲职业为缘。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嗯，别客气。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杨登点头。 来来来， 一躬到地。 哦，一躬到地。 哎， 您呢，给说一说呀？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怎么了？ 什么毛病？绷着脸儿、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哦，还得乐着点儿。你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那 那我应当呢？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好吗？ 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似乐似不乐。 嗯， 不乐在这乐。 啊，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先生， 哎， 来求您来了。 哎呀，不客气 啊。 你问是问什么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记住了。 哎哎， 学的是知识， 是是， 丰富头脑。 哎哎， 遇见什么场合， 嗯， 您这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是啊， 叫人难调大侄 啊，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哎哎，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他是 拿白笔抹的。哎 那是白笔抹的。 对，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武力解决 啊！你开玩笑啊？是怎么着？ 说个笑话 啊？ 包括黑脸白月牙， 哎， 说法不同， 其说不一。 有的按迷信来说 啊， 白炖羊，夜炖阴， 是啊， 实际是官清如水。 哎，不假。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哪16个字？ 刚毅正直， 嗯， 不为强暴， 对， 铁面无私， 是 不走后门。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不是， 不徇私情。 哎，不徇私情，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哎 哎，来呀！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哎，这我可知道。 嗯， 生于公元999年。 对 啊， 这有史证可查。 是啊。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死在公元1062年。 对对对。哎，活多大岁数？ 63岁啊。 做了多少年官？ 做了35年的官。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对。 哎， 那是当县长。 家里35，63。 哎，不假。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他是安徽。 不对。 嗯， 不知道这边。 不对，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你别胡来了。 怎么胡来呢？ 人家是安徽合肥。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 你看看核算他的那哪点证明？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啊。 天津包，天津包的、啊、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啊、那是包子。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走， 不信你查去。 好，对，我就依着你。 包公不为强暴。 是啊， 他炸过判官。 对， 下阴曹。 不错。 炸过国舅。 是啊， 炸过驸马。 不错。 炸过赵王。 对， 炸过丸子。 哎，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炸过排场。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炸过， 他炸过驸马 陈世美。 这出戏叫炸美啊。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那是人家拿手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是是， 尤其是包公， 嗯， 裘派这个艺术 啊， 炉火纯青。 哎， 都爱听。 哎，同志， 哎，您， 我有个耳闻， 是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不过是学一点。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谢谢啊，谢谢您听听。 嗯， 像不像裘盛戎？ 是是， 裘盛戎的特点， 嗯， 声情并茂。 对，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嗯， 脑音 是 鼻腔脑腔共鸣， 是 使得大家都爱听。 行，您就省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公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哦，导板。 哎， 行嘞，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嗯，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多少有这么一点，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开始了， 您就唱吧。 怎么样？说， 你唱了吧。 啊、哦，还没唱。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包龙头， 嗯， 大作， 嗯。 点意思。 尊一声驸马爷， 咚里个隆的咚， 细听端了的陈吉德，端木瑞朝红天的字， 当里个隆，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起了。赵瑞时你的神色不敌，我料我你在元军定有天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啊，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讲流血、 哎。您等我， 这小陈是谁呀、 啊？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俩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嗯， 包公说那不成。 嗯， 有人起诉了。 对，起诉， 这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金响莲， 啊，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嗯， 岑四美，提心厌旧， 嗯， 杀妻灭德 呀， 彼死部下憨妻， 嗯，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天月日， 你现在话，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状纸，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谁说的 啊？ 照样有 哦。 驸马不被挑眼的将，先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庄，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着来扛。 驸马爷今天来西客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金蒙男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闯，见状之下是在雷毛的大堂上，你要令押官为那状。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干子胡辣 的， 一点不水灵。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是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说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啊？ 对呀、啊， 哎， 嗯， 叫你升堂。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啊，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嗯、 是啊，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 嗯， 大是叫儿离魂破晓， 嗯， 人来击鼓， 空旷 我堂啊好，人啊堂， 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锵 锵锵锵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你倒留点神呢、啊！ 带上了秦香莲，叫他认富豪。 嗯， 带香莲， 秦香莲呢？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吃的吃什么？ 盒饭。 啊！我今天该说哪儿的事情啊？就你仨刚吃完饭， 带到公堂。 嗯， 包公用手一指， 是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对了，堂了。 陈世美瞧坏了 啊， 跑这儿来了。 他也害怕， 告到开封了。 哈哈，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是啊，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嗯，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哎呦，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嗯，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要灭口。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是啊，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对呀、啊， 急了， 怎么样？ 由桌子我蹭蹦过来，被砍枪头了。别动！ 像话吗？ 宋朝有手枪吗？ 老手枪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不如说你们太厉害了 啊， 有权有势啊。 嗯，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对呀。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啊？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怎么？ 深入群众， 嗯， 调查了解 啊，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哇，掌握材料， 马上揭发。 怎么揭发的？ 一名汉奸行刺刀， 嗯， 见识使你魂不着。 我名汉奸，谁知晓？ 先有你父杀人刀，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凭据。 这老包问住了。 嗯， 哎呀， 这怎么了？这是 啊，没话了。 哎呀，愣在那儿了。 秦香莲， 嗯，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啊， 有名的妇女 哦， 敢说 是 马上揭发 哦，是是 刀， 嗯。是谁踩你脖子了？ 踩你脖子了？ 啊，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嘿，你不能唱你就说。 刀鞘现在含其腰， 说明了 人来雨夜去刀鞘。 嗯， 王朝马汉 有 刀鞘出来。 取刀鞘， 王朝马汉一瞧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对， 骑上摩托车。 哎，不是，宋朝有摩托吗？ 老摩托，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对，骑快马。 哎， 回来交差。 是， 刀鞘现遇大人那敲， 赃证俱明，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你没干活， 外国人 是怎么着？ 哪里去？ 哪里去？ 你我金殿有面当朝， 海风有人将你告，先那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不过杀一猫。 妈的，包公骂街， 急了急了， 没听说过。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啊袍， 嗯， 鬼子头 又 开一闸， 行，闸吧， 闸不了。 怎么呢？ 光顾来了。 怎么那么巧呢？ 有人送信去了。 送信去了？ 警卫员。 哎，没听说过。 跟着报宝剑那不？ 嗨，那是太监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嗯， 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贴着亮着了。 贴着亮着。 哎呀，我的天爷呀！ 哎呦， 要了命了。 嗯， 这个就怕有事儿。 哎呦， 这人要倒了霉眼，就有说头。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哪边在家里头从天到晚来回转悠。 嗯。 因为老嘟囔， 嗯， 嘛毛病呢？ 是啊， 再说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怎么呢？ 这梦做的。 做什么梦？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我可没听说过。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啊，是啊， 卡不拉扯挠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哎呦， 我就小寡妇了。 怎么了这是？ 赶紧的，主人 啊。 给我妈妈打电话。 打啊！ 喂，妈妈， 没 了，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到村儿来 啊， 不是惹马祸。 嗯， 人家开封府老包那给拘留了。 哎呦，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哎呀， 咱娘俩那儿见 啊！ 我现在就去。 好嘛，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哎呀，这烦门头。 哎呀，我赶紧走吧。 这真是的， 哎， 还有电话。 三轮， 嗯，喂。哪儿的事啊？宋朝也有三轮？ 老三轮 没听说过。坐辇 啊，来到开封。 是，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那惹定了。 接驾来迟， 嗯， 王叔饶， 嗯， 别唱啊， 呀哈，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嗯， 今儿别唱。 唱多好听不下去呀，心都长草了。嗯，我听着这不是小村在这儿拘留了吗？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嗯，但是我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是你干妹子，陈世明是你干妹夫。 可你 完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嗯，咱完事咱男孩 哪儿？ 咱那个燕敏楼啊。燕敏楼鸭不错啊。 哎呀，馋的你啊！ 这完事儿，咱就劝堂啊，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来六个大哥大， 哪儿的事情啊？没这些个事儿。 老包一听，妈，妈呀，不行，走后门了没有？ 这包公还天津话，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老包，你懂啊？我跟柴姐就不上呀，别遭倒霉。哇！再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不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哪吃得住？ 我受得力， 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掏儿子， 这事 你就摆着腻了。 你瞧这俏皮话，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外号 坐地炮。 什么叫坐地炮？ 坐在门口一炮。 哦，杀大破呀！ 老太后来了， 她怎么样呢？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暴打秦香莲， 太不像话了。 老包一看太难了， 是啊，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哦，他护扎。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 是， 干脆 怎么样？ 私了 不？ 啊，私了。 您现在 那俩钱儿， 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这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那场叫赠银， 赠银 是 看过文银300两。 对， 看过文银300两。急忙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拿回家去。杜季汉教子陈明80年啊，千万你读书莫做官。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你看看这话说的， 下堂去吧。 哦，秦香莲拿银子 一转身，难过呀。 是啊， 人说包公是铁面， 对，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听见了。 是啊， 回来。 哟呵，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哦，再见龙颜。哦，开扎。 对，扎。 扎的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不假， 观众满意了。 是啊， 都被观众蹭下蹦椅子去了。 啊， 罢了。 哦， 俺爷，清官 是 没给天人栽面， 对， 还得说我们天津包啊， 天津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作表演的《铡美案》。相声《铡美案》是一段设计非常巧妙的相声段子，它融学唱批讲于一身，不仅仅是学唱京剧《铡美案》中的经典唱段。段子里的学唱部分只起到了辅助和添彩的作用，真正抓住观众的是演员对铡美案整个故事的歪批歪讲，将现代事物融于古典故事，老三轮、老手枪等包袱都设计得很有意思。包公是天津人的提法更是把歪批歪讲表现到了极致，可以说这个作品是对演员批讲功力和学唱功力的双重考验。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来一起欣赏一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演唱的《铡美案》选段，来感受一下正宗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把我